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76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八，诺切施利芬。如是我闻。一时，波伽梵在施洛伐住施多林及孤独园，为诸大众宣扬正法。儿时，妙吉祥菩萨摩诃萨于日初分着衣赤膊，渐次将入施洛伐城。时有菩萨名龙吉祥，见以问言：尊者何所往？妙吉祥曰：我欲入此施洛伐城，寻行乞食，为欲利乐多众生故，哀悯世间大众生故，利益安乐诸天人故。龙吉祥言：唯然尊者，今与实想，犹未破也。妙吉祥曰：我与实想都不见有，知何所破？随者何？以一切法本性空寂，犹若虚空，无坏无断，我何能破？诸天魔凡、世间沙门、婆罗门等亦不能破，所以者何？诸法自性等虚空界，毕竟皆空，不可动摇，无能破者。有一切法如太虚空，无有天魔凡、沙门等诸有情类可能摄受，所以者何？以一切法性远离故，非所摄受。龙吉祥言：若如所说，云何菩萨与魔战争？妙吉祥曰：菩萨未尝与击大鼓魔军战争，菩萨儿时亦不见法有少真实可依入定，所以者何？菩萨见彼虽击鼓等而无不畏，譬如幻师幻作怨敌，虽现扰恼而不生怖。如是菩萨知法性空，皆如幻等，都无怖畏。若是菩萨有怖畏者，非天人等所应供养。然诸菩萨皆空无怖，堪为一切真净福田。龙吉祥言：颇有能证菩提者否？妙吉祥曰：已有能证。龙吉祥言：谁为证者？妙吉祥曰：若无明性，施舍语言，彼为能证。龙吉祥言：彼既如是，云何能证？妙吉祥曰：彼心无生，不念菩提及菩提座，亦不泯念一切有情，以无表心、无见心等，能证无上正等菩提。 龙吉祥言：若尔，尊者以何心等当得菩提？妙吉祥曰：我无所去，亦非能去，都无所学，非我当来亦菩提树，做金刚座，正大菩提，转妙法轮，拔济生死，所以者何？诸法无动，不可破坏，不可摄受，毕竟空寂。我以如是非去心等当得菩提。龙吉祥言：尊者所说皆依圣意，令诸有情信解释法，解脱烦恼。若诸有情烦恼解脱，便能毕竟破魔眷望。妙吉祥曰：魔之眷望不可破坏，所以者何？魔者不亦菩提增语，何以故？魔及魔君性具非有，都不可得。是故我说魔者不亦菩提增语。龙吉祥言：菩提何谓？妙吉祥曰：言菩提者，遍诸实处一切法中，譬如虚空都无障碍，与实处法无所不在，菩提一耳，无障碍故遍在一切实处法中。如是菩提最为无上，人今欲证何等菩提？龙吉祥言：欲证无上。妙吉祥曰：如今应指无上菩提非可证法，如欲证者便行细论，何以故？无上菩提离相即灭，人今欲取成细论故。譬如有人所如是说：我令幻世作菩提座，正幻无上正等菩提，如是所言即成细论，以诸幻世尚不可得，岂令能证幻大菩提？幻与幻法非合非散，无取无舍，自性俱空。诸佛世尊说一切法不可分别，皆如幻世，如今欲证无上菩提，岂不变成分别幻法？然一切法皆不可取，亦不可舍，无成无坏，非法与法能有造作，即有灭坏，无法与法能有和合，即有别离，所以者何？以一切法非合非散，自性皆空，离我我所等虚空界，无说无事，无赞无悔，无高无下，无损无益，不可想象，不可细论，本性虚极，皆毕竟空，如幻如梦，无对无比，宁可与彼起分别心。龙吉祥言：善哉尊者，我今由此定得菩提，何以故？由尊为我说身法故。妙吉祥曰：吾与今者曾未为汝有所宣说，若显若密， 若深若浅，云何令汝能得菩提？随者何？诸法自性，皆不可说。汝为我说甚深法者，未行细论。然我实非能说法者，诸法自性亦不可说。如有人言，我能辩说幻事实相，为诸幻事实有如是如是差别，彼有此说，害自实言，随者何？夫幻事者尚非所实，况有实相？如今为我说甚深法，令汝证得无上菩提，亦复如是。以一切法皆如幻事，毕竟性空，尚不可知，况有宣说？儿时无能善菩萨摩诃萨来至其所，闻已赞言：善哉善哉，正是大事，能共辩说甚深法门。十妙吉祥皆无能胜言：正是大事，为说何法？夫为菩萨不作实念，我是菩萨正是大事，能为有情说甚深法，作是念者便行细论。又无能胜，颇有鼓响，自性实有，能发语言，生闻者实，全诸法否？时无能胜答曰：否也。妙吉祥言：如是诸法一切非实，皆如鼓响，无名无相，无所取着，于斯有执，便行细论。若行细论，流转生死，彼与如想一切法中不如实之，起诸乖争。乖争起故，心得动摇，心动摇时多诸迷谬，迷谬增故，诸去轮回。是故世尊亲于昼夜教诫教授诸比丘言：汝等比丘，勿行细论，于我所说极灭法中常应思维，审涤观察，精勤修习，无得法忍。如是能及大圣法王说诸法空，本性极净，无染无得，无所依住，能如实知，解脱生死，定当证得菩提涅槃。时龙吉祥闻是语已，因即复问妙吉祥言：尊者，从何生死解脱？妙吉祥曰：人为如来从何生死而得解脱？实力世尊常说过去未来现在为生死法。龙吉祥言：世尊岂不说一切法皆如幻化？继而有情应本一证无上菩提，宁有生死？随者何？尊者亦说诸法非实，皆如幻化。妙吉祥曰：我从昔来于法性相曾未宣说，亦不分别取着造作，随者何？诸法性相不可表示，不可分别，不可取着，不可造作，一切有情设能如实了达，诸法皆如幻化，应本以证 无上菩提。然有有情与一切法不能通达，皆如幻化，故与诸趣生死轮回。如工幻师，随意合物幻作种种，所幻化事，所谓世间天魔凡是沙门凡智猪龙药叉阿苏罗等人非人众，诸愚痴类迷执实有，智者幻师知无实性，但有种种虚妄相现。如是诸法虽如幻化，而有情类愚痴不了，非有即有，无常即常。于诸法中种种分别，或分别色，或分别心，有为无为，有漏无漏，如是等类种种分别。由此分别于诸法中不如实之，皆如幻化，由不知故生死轮回。摄诸有情与一切法如实了之，皆如幻化，则于佛法不复增长。随者何？诸有情类本来皆有诸佛妙法，一切已有，无退佛之故。诸有情贤可安立与佛妙法绝会无动，知法性空，无名无相，无依无住，无取无执，无爱无着，犹如虚空，无阿赖耶，无泥焰底，无上极净，最极极净，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无成无坏，非有非无。由此语中成甚深忍，常不远离诸佛妙法。随者何？诸佛妙法离性离相，不可施设，不可宣说，不可表示，遍有情类犹若虚空。十龙吉祥闻甚深法，欢喜踊跃，赞妙吉祥，善哉善哉，尊者所说甚深微妙，不可思议。说诸有情常不远离诸佛妙法，谁能信见？妙吉祥曰：诸佛真子皆能信见，为随信行，若随法行，若第八，若欲留，若欲来，若不还，若阿罗汉，若诸独觉，若诸菩萨，以得不退，与诸白法无动无转，以善安住毕竟空法，无所得法，能深信解。随者何？是诸菩萨妙菩提座以现在前，能对世间天魔凡是沙门凡智阿素罗等人非人前大狮子吼：我与此座结跏趺坐，乃至未得无上菩提，终不中间暂解思座，何以过？是诸菩萨一善安住毕竟空法，无所得法，不可动故。譬如地义极善安故，诸牛王等不能动摇。如是菩萨以善安住毕竟空法，无所得法，一切有情 不能轻动。令离觉所觉即菩提坐处。龙吉祥言，觉所觉处，菩提坐处，何所谓也？十妙吉祥环节比曰，云何名为如来变化？云何如来变化之处？云何如来变化所依？云何如来变化正法？由此说为如来变化，说法是道。龙吉祥言，我尚不见有实如来，况当见有如来变化及变化处、变化所依、变化正法。由此可说如来变化，说法是道。妙吉祥曰，善哉善哉，所说所知甚为如理，如以起证，与一切法无所得忍。能作是说，觉所觉等应知亦然。龙吉祥言，非一切法无所得忍，有起有坏，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空无自性，自相亦空，如是诸法无相无对无色无见与虚空等，云何得起与一切法无所得忍？若一切法无所得忍有可起意，则若祥忍，若光影忍，若巨末忍，若浮泡忍，若阳焰忍，若芭蕉忍，若幻视忍，若梦境忍，若变化忍，若镜像忍，若寻相成忍，若虚空界忍，应有起意。所以者何？虚空等忍有起意者，必无是处。若菩萨摩诃萨闻如是法，不惊不怖，无惑无疑，心不沉默，即是菩萨无上法忍。妙吉祥言，诸菩萨众无得法忍，岂无差别？龙吉祥曰，若菩萨众于少分法有执着者，是得名为行有所得。若诸菩萨作是念言，我与甚深悉能解了，是则名为行有所得。若诸菩萨作是念言，我是成就甚深忍者，是则名为行有所得。若诸菩萨作是念言，我与甚深悉能信受，是则名为行有所得。若诸菩萨作是念言，我与诸意悉能解了，是则名为行有所得。若诸菩萨作是念言，我与诸法悉能觉了，是则名为行有所得。若诸菩萨作是念言，我能解了诸法本性，是则名为行有所得。若诸菩萨作是念言，我能修行诸菩萨道，是则名为行有所得。若诸菩萨作是念言，我能严净种种佛土，是则名为行有所得。若诸菩萨作是念言，我能成熟诸有情类，是则名为行有所得。若诸菩萨作是念言， 我与菩提决定当证，是得名为行有所得。若诸菩萨作是念言，我定能转无上法轮，是则名为行有所得。若诸菩萨作是念言，我能即拔诸有情类，是则名为行有所得。若诸菩萨作是念言，我有所行，我有所证，是则名为行有所得。若诸菩萨作是念言，我能修行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是则名为行有所得。若诸菩萨作是念言，我能修行四念住等37种菩提分法，是则名为行有所得。若诸菩萨作是念言，我能修行净律无量等持等智陀罗尼门，是则名为行有所得。若诸菩萨作是念言，我能去证如来实力，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并18佛不共法等无量无边诸佛妙法，是则名为行有所得。菩萨不行有所得故，无得法忍，非有差别。妙吉祥言：若尔，菩萨云何修学去菩提行？龙吉祥曰：若菩萨众与诸法中无所取着，是为修学去菩提行。若菩萨众与诸法中无所事护，是为修学去菩提行。若菩萨众现观诸法依托众缘，空无自性，离我我所，是为修学去菩提行。若菩萨众虽有所行而无行想，是为修学去菩提行。妙吉祥言：如是如是，诚如所说。如人梦中虽未有指种种方所，而无去来行住坐卧，亦无真实有指处所。菩萨一儿虽住物时有所修行，而无形想，观所行行本性皆空，与诸法中无所取着，达一切法无状无相无阿赖耶无尼厌离，与虚空等本性空寂。若诸菩萨能如是行，无所智取，离诸细论，是天人等真敬福田，堪受世间恭敬供养。而是龙吉祥菩萨摩诃萨闻是语已，欢喜踊跃而作是言：唯然尊者，我今欲往失落法城，未有情故，寻行弃时。妙吉祥曰：虽如以往，然欲行时，无得举足，无得下足，勿屈勿伸，勿起于心，勿兴细论，勿生路想，勿生诚意居落之想，勿生小大男女之想，勿生街巷园林舍宅护佑等想。所以者何？菩提远离诸所有想，无高无下，无卷无疏，心觉动摇， 阎王戏论，无有数量，是为菩萨所去菩提。人今若能如是行者，随意所往而行其时，使龙吉祥即乘教授教界威力入海预定。譬如大海，其水广深，盈满沾染，凤珠珍宝，含育种种水族生命。如是此定，威力广深，神用难思，三业安静，具功德宝，摄养寒士，时有菩萨名曰善思，未欲令彼速出定故，摄大家行，触动其身，虽令三千大千世界诸山大地六反变动，耳聋吉祥身心厌极，安固不动，如妙高山。所以者何？必有此定，令身与意安住无动。后从定起，与诸香花向释多林屈躬合掌，至诚恭敬而作誓言：归命如来应证等觉，所证所说无不甚深，自性皆空，无染无得，能令闻者获思圣定。善思菩萨便问彼言：人在定中绝地动否？龙吉祥曰：善思当知，若诸身心有动转者，见大地等亦有轻摇。诸佛世尊不退菩萨及大独觉大阿罗汉，身心安极，远离动摇，与诸法中不见不觉，有动有转，有轻有摇。所以者何？以常安住无动无转无轻摇法，为空无相无愿极静正相本空性远离法，由住此法身心无动。使妙吉祥见闻此已，欢喜赞叹龙吉祥言：善哉善哉，能成世事，今者随意入城弃时。龙吉祥曰：我今已证海域圣定无上法时，与诸断时不复希求，我今唯求布施精进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方便善巧，妙愿立志波罗蜜多，即于无边菩萨圣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拔有情类生死大苦，令诸究竟清净涅槃。我今心求弃舍诸行，不欲自养杂秽身心，令我由尊真敬善友安民我利，正获圣定。我今顶礼殊妙吉祥无边吉祥勇猛吉祥广大吉祥妙法吉祥盛会吉祥难思吉祥大仙善友真敬善友。妙吉祥言：善哉仁者，能得如是海域圣定，了达诸法如想如相如梦如幻如阳焰如光影如变化事如寻相成，如今应求如来实力，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并十八佛不共法等无量无边无上法时，用自自意解脱法身，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由此时能经无量无数无边不可思议净切沙等大劫而住。所以者何？如是法时无漏无隙， 能用解脱执着世间不出离法，亦能永灭一切骄慢，无阿赖耶，无尼眼敌，无诸细论，本性空寂，一切菩萨摩诃萨众皆悉此时，如以当求，务求世间下列法时。龙吉祥曰：我今听尊所赞如斯无上法时，一味充足。况得时也？我若当来得思法时，即以无时而为方便，自充足矣，复持充足一切有情。妙吉祥言：汝能充足虚空界否？答曰：不能。妙吉祥言：汝能充足想象梦幻阳焰光影诸变化事寻相成否？答曰：不能。妙吉祥言：汝颇能以众流充足诸大海否？答曰：不能。妙吉祥言：诸法一耳，云何汝欲充足一切？如欲一切皆充足者，则欲充足太虚空界，亦欲充足想象梦等，亦欲充足一切大海，亦欲充足一切法空无相无愿无造无作无生无灭，亦欲充足远离洁净离染涅槃毕竟解脱，亦欲充足无色无见无对一相与虚空等不可智取真如法界。龙吉祥言：如尊所说，时日及时者无不皆空，则诸有情应不自识。妙吉祥曰：如是如是，一切有情皆不自识。设佛化为净切沙等诸有情类，无不虚实。如令谁造而所识也？龙吉祥言：化无所识，何假为造？妙吉祥曰：法即有情，皆如幻化，是故一切无自识者。若诸有情不能如实了达诸法皆如幻化，则于诸趣生死轮回虚妄之为有所支持，然彼支持都不可得。如实观察法即有情，自性居空无少真实，则于诸实无所支持。龙吉祥言：我今欲住断除饥渴。妙吉祥曰：饥渴尚无，何有能断？譬如幻视作如是言：我今欲求阳焰中水断除饥渴，如今亦然，罪者何？以一切法皆如阳焰，一切有情皆如幻视，云何欲住断除饥渴？虚妄分别所作法中，能断所断俱不可得，既无饥渴，断除者谁？诸法本来自性充足，都无饥渴，何所除断？欲夫于此不如实之，为我饥渴，欲求除断。诸有智者能如实之，饥渴本无，不求除断，既能了达诸法性空，不复轮回生死诸趣，远离细论无所分别，与一切法住无所住，无依无染无入无出，毕竟解脱分别永无， 龙吉祥言：如汝尊者说诸法要，如是如是，法界出现。妙吉祥曰：非真法界有出有没，有趋有伸，随者何？真法界者，离相即然，无出无没，不可分别，不可细论，无依无住，无取无舍，无动无转，无染无净，如虚空界，无动无转，无取无舍，无依无住，不可细论，不可分别，无出无没，诸法一耳，自相本空，性已非有，相不可得。若诸法相有可得者，以般涅盘佛应可得故。一切法无阿赖耶，无泥眼敌，无色，无见，无对，无相，本来即灭。是故诸佛如净伽沙，虽以般涅盘而无一法灭，为无色蕴灭，即受想行识蕴灭，亦无眼处灭，即耳鼻舌身意处灭，亦无色处灭，即声香味触法处灭，亦无眼见灭，即耳鼻舌身意见灭，亦无色见灭，即声香味触法见灭，亦无眼识见灭，即耳鼻舌身意识见灭，亦无眼处灭，即耳鼻舌身意处灭，亦无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灭，即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灭，亦无地界灭，即水火风空十界灭。如是诸佛虽般涅盘而无一法般涅盘者，诸有欲令般涅盘位有法灭者，则为欲令太虚空界彼位亦灭。随者何？一切法性本来即灭，自性即净，最极即净，不可更灭。诸迂夫类不如实知。般涅盘时方起灭想，为我我所今时乃灭。彼由执着我即有情广说乃至知者见者，即由执有无自性法，般涅盘时一切永灭。我说彼类皆不能解脱生老病死愁叹苦忧恼，随者何？彼愚痴类于法本性不知不觉，由不知觉法本性故，与佛世尊及大弟子不退菩萨与甚深法有深信解，恒乐受行无所得行，与过去佛多种善根，有大神通巨大势力，真敬商主无上天仙常有伪征，以伪征故彼诸迂夫长夜沉沦不敬臭秽，一切贤圣贤远避之，智者共贺彼恶生死如尽诚意村落纷扰，如如昼夜人畜往来，如是如是增长不净，可恶臭秽 便利等物。如是愚夫，于法本性不能绝了，增长极恶，生臭烂臭，不敬生死，圣贤呵毁，智者远离。我说彼类不能解脱生老病等种种过患。十龙吉祥问言：尊者，云何于法能如实知？妙吉祥曰：诸有能以无分别心，随顺远离，去向远离，临至远离，如是于法能如实知。龙吉祥言：谁以幻视而能远离？妙吉祥曰：即此能与幻视远离。儿时善现来到其所，言：二大士何所谈论？使妙吉祥结言：大德，今说何法名为大士？我等不见有少施法可名大士而共谈论。大圣法王亦未曾说有少施法名大士者。诸法如想皆非真实，其想岂能有所谈论？具受善现闻是于矣。入无所得三摩地门，经须臾间还从定起，合掌恭敬向释多林作如是言：我今归佛，所证所说无不甚深微妙极静，难见难觉，非所寻思，超寻思境，勇害智取，断诸缠缚，如是妙法不可思议，令诸有情闻获利乐。若诸菩萨以德不退，满熟失利而为上首，乃至或有最初发心去大菩提，诸菩萨众皆共于此甚深法中辗转相亲，作思谈论。妙吉祥曰：大德，当知此中无亲无不亲者，亦无迷谬不迷谬者，又无辗转共谈论事，随者何？吾有少法能与少法为亲愿等，何以故？以一切法无所有故。具受善现复言：向者见二大士共论身法，云何而言无谈论事？妙吉祥曰：大德，颇闻幻视、梦境、想象、阳焰、光影、变化及寻相成，辗转共论身法亦否？答言：否也。妙吉祥言：诸法如幻、梦境、想等，云何可言见共谈论？岂有幻视闻化佛说甚深法义，信解受持取向思维明身等事？儿时善现闻是于矣。于此方所便入灭定。十舍利子来至其处，问妙吉祥：大师，颇知善现今者入何等定？妙吉祥言： 为舍利子，大德善现，不为少法，由此常入，不为法定，无所住定，无所法定，无执藏定，害执藏定，非住此中，有言有说，有来有往，有住有卧，何以故？大德善现，信解诸法，自性皆空，不可得故。时舍利子复问：诸法以何为性？妙寂相言：诸法皆以无性为性，如是无性亦不可得。善现而时，便从定起。妙寂相曰：时时将至，亦速入城，寻行弃时。善现对曰：大事当知，我今不复入城弃时，所以者何？我已远离一切城邑、村落等想，亦已远离诸色声香味触法想。妙寂相曰：大德善现，若已远离一切想者，云何现有游旅往来？善现皆言：如来变化，云何现有色、受、想、行、识等诸法？云何现有游旅往来、屈身、故事？妙寂相曰：善哉善哉，大德善现，佛之真子。是故如来常说，善现得无争住，最为第一。复言：大德，切止私事，我欲入城寻行弃时，饭食事器亦如来所，我当奉请，令诸大德设稀有时，令获善利。舍利子言：大师，今者欲为我辈设何等时？妙吉祥曰：大德，我今所设食者，不可分断，不可吞咽，非香味触，非三界色，亦非不系。大德当知，如是妙食，是如来食，非愚食也。舍利子言：今我等辈闻大士说稀有十名，谢意饱满，况当得时？妙吉祥曰：我此时者，肉天慧眼皆不能见。而时善现及舍利子闻如是语，俱入灭定。时善思菩萨问妙吉祥言：今二上人时何等时，入何等定？妙吉祥言：此二尊者时无漏时，入无所依、无杂染定。诸时此时住此定者，毕竟不复时三界时。而时善现及舍利子俱从定起，与妙吉祥及诸菩萨、声闻等众互相敬畏，各个入城，随意所往，寻行弃时。具受善现随入一家空境之所，默然而住。有近侍女见以问言：大德，诸司为何所欲？善现报曰：姊妹当知，为弃时故。 我来住此。进士女言：圣者善现，今与实想未辨之言。善现报言：我从本纪，所有实想皆一辨之。所以者何？一切实想前中后继皆自然空。进士女言：唯然，圣者。应自身守，我当奉使。具受善现，便伸其手。进士女言：圣者善现，阿罗汉手，今此是也？善现报言：阿罗汉手非所能见，亦不可伸。譬如幻视问幻视曰：何等名为幻视之手？吾今欲见，请为伸之。姊妹当知，彼幻视手颇有能见，即可伸也。进士女言：佛也大德。善现报曰：如是，姊妹。佛说一切如幻皆空故，不可言阿罗汉手是有可见，即有可伸。时彼女人闻如是说，寻迹不见善现之手，随经宴酒不得实施，欲至波中波复不现。彼进士女绕善现身，循环迷手，竟不能得。瞬息之间，身已不现。即便恭敬赞善现言：善哉善哉，圣者圣者，乃能如是身已不住，相已不现，实为稀有。是故如来常说，善现得无争住，最为第一。使进士女既于是处永断我见，或欲留果。具受善现，便现其身，赞言：善哉善哉，姊妹，虽能如是成丈夫业。而使女人踊跃欢喜，以所持食奉施善现，善现受矣，出还食之。使妙吉祥与诸菩萨声闻等众各饭食矣，俱依佛所顶礼双足，右绕三匝，退坐一面，以如上事具白世尊。而时如来闻其所述，即便赞曰：善哉善哉，汝等乃能成思圣事，当知皆是佛之神力。具受善现，亦以所经化进士女得出果事，以白喻佛。而时世尊亦赞叹彼善巧方便。时妙吉祥谓善现曰：彼进士女所断我见，即非我见，是故如来说明我见。如是大德，诸有发趣菩萨乘者，于一切法应知应见，应深信解。云何信解？为如其法不住于想，所以者何？大德善现，夫法想者即非法想，是故如来说明法想。大德当知，若菩萨摩诃萨无数世界盛满七宝，持用布施，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乃至受持一四句颂为他开示，无开示想，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 而使世尊而说颂曰：如星依灯幻，露抛梦殿云，于一切有为应作如是观。十波揭凡说是经已，一切菩萨及诸比丘、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一切众会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卷第576。